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用户态内存映射如何找到正确的会议室。前面几节啊，我们既讲了虚拟内存空间它是怎么组织的，也讲了这个物理页面它是怎么管理的。现在我们需要一些数据结构将这两者呢关联起来。首先我们先来看 MMAP 的这个原理。在虚拟地址空间那一节啊，我们知道每一个进程都有一个列表的 VM Error Structure， 它会指向虚拟地址空间中不同的内存块，这个变量的名字很奇怪，它就叫 MMAP。 其实啊，这个内存映射啊，它不仅仅是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之间的这个映射，还包括将文件中的内容映射到虚拟内存中去。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像访问内存空间一样访问文件里面的数据。而仅有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这里面的映射呢，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前面咱们讲堆的时候讲过，如果说我们要申请比较小块的内存的时候，就应该用 break。 那 break 函数的过程呢，咱们前面已经详细解析过了，这里就不再多说。那如果申请一大块内存呢，就要用 mmap。 那么对于堆的申请来讲呢， mmap 就是映射内存空间到物理内存中去。另外，如果一个进程想映射一个文件到自己的虚拟地址空间，也是通过 mmap 这个系统调用。这个时候啊， mmap 是映射内存空间到物理内存，然后呢再到文件。可见 mmap 这个系统调用啊，它是核心。我们这一节呢来看一看这个 mmap 这个系统调用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如果说这个 mmap 啊，它想映射到文件，它有一个参数叫 fd， 它会传进来一个文件描述符，并且呢 mmap page off 里边呢，它会通过 fget 这个函数根据这个文件描述符获得 struct file。 struct file 呢，它就表示打开的一个文件。接下来的调用链呢，就是 vm mmap page off， 然后呢调用 do mmap page off， 然后再调用 do mmap。 在这里边它主要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它调用 get unmapped area， 找到一个还没有映射的区域。那第二点呢，就是调用 mmap region 来映射这个没有映射过的区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 get unmapped area 这个函数。这里边如果是匿名映射，那么它会调用 mm struct 里面的 get unmapped area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啊，它其实是 arc get unmapped area， 它会调用 find vma previous。在表示虚拟区域的 VM struct 的这个红黑数上去找到相应的位置。之所以这个变量叫做 previous， 这就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虚拟内存区域还没有建立，那么只能在红黑数里面找到前一个 VM error structure。 那如果不是匿名映射呢，那就应该是映射到一个文件里面去了。那么这样呢，在 links 里面每个打开的文件都会有一个 struct file 结构，这里边呢会有一个叫 file operations， 用来表示和这个文件相关的所有操作。如果啊用我们熟知的 ext4 文件系统，那么调用的呢就是 THP get unmapped area。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函数，会发现它最终的还是调用 mmap struct 里面的 get unmapped area。 所以说这两种方式最后殊途同归啊，都调用了同一个函数。那么我们再来看mmap region 它如何来映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呢？还记得咱们刚才刚找到了一个虚拟内存区域，也就是说是前一个 VM error structure。 那这里边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新的这块区域啊，能否基于前一个区域进行扩展，也就是说这里边会调用 VMA merge， 看一看是否能够和前一个 VM error structure 合并到一起啊。如果能，那就不用重新创建了。但是如果不能呢，它就需要调用 key memory cache zallocate， 这个呢它会在 slab 里面创建一个新的 VM error struct 对象，然后呢会设置起始和结束位置，然后把它加到队列里面去。如果是映射文件呢，那么还会设置一个变量叫 VM file， 这就是那个目标文件，然后呢会调用 call mmap。 那其实呢它调用的是 file operation 里面的 mmap 函数。对于 ext4 文件系统来讲，它调用的就是 ext4 file mmap。 从这个函数啊的参数我们可以看出来，从这一刻这个文件和这个内存就要开始发生关联关系了。 这里啊，我们将 VM Error Structure 里面的内存操作设置为文件系统的操作。那通过这样一个映射，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以后啊，我们在读写内存的时候，其实我们调用那个操作就是读写文件系统的那个操作了。那么我们再回到 mmap region 这个函数里面去，那么最终呢，这个函数最后会调用 VMA link 函数，将新创建的这个 VM error structure 挂在 mm structure 那里面那棵红黑树上。这个时候啊，我们从内存到文件的映射关系，那至少在逻辑层面上哎建立起来了。那么如果反过来，我们如果从文件想找到它到内存的这个映射关系，应该从哪里找呢？这里啊，这个 VMA link 它还做另外一个事儿，就是 VM link file。这个东西啊，它主要用来建设这个反向的这个映射关系的。对于每一个打开的文件，它都会有一个结构啊，叫 struct file 来表示。这里边有一个成员指向的叫 struct address space 结构。这里边有一棵叫变量名为 IMMAP 的红黑树，那么 VM error structure 它就挂在这棵红黑树上。到这里呢，内存映射的内容就告一段落的。你可能会说，哎，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和物理内存发生任何关系，还都是在虚拟内存里面折腾。对的，这是因为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开始访问内存。那这个时候呢，内存管理并不直接分配物理内存，因为物理内存相对于虚拟内存来讲它太宝贵了，只有等到你真正用的那一刻才开始进行分配。那么下面我们要开始用了啊，一旦开始访问虚拟内存中的某个地址，也就是说开始用了，我们就会发现这时候它并没有对应的物理页，这时候就会触发缺页中断，调用 do page fault。在 do page fault 这里面啊，首先要判断这个缺页中断它到底是发生在内核呢，还是发生在用户态。如果是发生在内核啊，它就应该调用 vmalloc fault。 哎，这个就和咱们前面学过那个虚拟内存的这个布局啊对应上了。在内核里面啊， vmalloc 区域那需要内核页表映射到物理页。那么咱们这里呢，先把内核的这一部分放一放，那么下一节会重点讲内核的部分，我们接着还是讲这个用户态的这一部分。接下来在用户空间里面会找到你访问的地址所在的那个 VM error structure， 然后呢会调用 handle mm fault 来映射啊这个区域。到这里啊，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熟悉的叫 PJD P4J PUD PMD PTE 啊这些名词了。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讲页表的时候讲的这个四级页表的概念，因为我们暂时先不考虑五级页表，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 P4J 忽略掉。那么看四级页表呢，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 PJD-T 啊用于叫全局页目录像， PUD-T 用于叫做上层页目录像， PMD-T 用于中间页目录像， PTE-T 用于直接页表像。那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独立的内存空间，那为了这个进程独立能够完成映射呢，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独立的进程页表。这个页表最顶级的就是这个 PJD， 它被存放在它 struct 里面的 mm struct 里面的 PJD 变量里面。在一个新进程刚刚创建的时候，它会调用 fork， 然后呢 fork 里面呢会对于内存部分呢会调用 copy mm，这里边会调用 dupe mm。 这个我们在解析 fork 的时候啊已经知道了那这样一个过程。在这里啊，它除了创建一个新的 mm struct， 并且通过 memory copy 将它和附近程弄成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以外，我们还需要调用 mm init 进行初始化。接下来啊， mm init 会调用 mm allocate pjd， 也就是说它会分配一个全局页目录像，并且把它赋值给 mm struct 里面的 pjd 成员变量。这个啊，我们在 fork 的时候没仔细看，那到这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 pjd allocate 啊，它除了分配 pjd 之外，它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调用 pjd ctor 这样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它干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重点看里边这个注释，它呀拷贝了对于 swapper pj下划线 DR 的一个引用。这个 swapper pjdr 是内核页表的最顶级的全局页目录。那一个进程啊，它的虚拟地址空间我们前面说过了， 它包含用户态的部分和内核态的部分。那么为了从虚拟地址空间映射到物理页面，那页表呢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用于用户地址空间的映射的一个页表和内核的页表，这个啊就和我们上面遇到那个 vmalloc 哎产生关系了。在内核里面映射啊要靠内核页表，那这里呢内核页表会拷贝一份到进程的页表里面去。那么至于这个 swapper pjdr 它到底是个什么，它怎么初始化的，怎么来的，怎么工作的，我们这里先放一放，下一节会统一讨论。那么至此呢我们就知道一个进程它 fork 完毕了以后它的页表啊都有哪些了呢。首先内核页表啊被拷贝了一份过来，然后呢它并且还分配了自己的顶级的 PGA， 并且呢它还分配了自己顶级的 PJD， 然后呢对于用户地址空间来讲还没有映射过。那这个时候呢什么时候开始映射呢，这就需要等到这个进程在某个 CPU 上运行的时候，并且对于内存访问的那一刻才开始进行真正的映射。好了，我们就看那个时刻，当这个进程被调度到某个 CPU 上要开始运行了，咱们在调度那一节讲过它会调用 context switch 进行上下文切换，对于内存方面的切换呢会调用 switch memory RQs off， 这里边会有一个调用咱们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叫 load new mmcr3， 这个 cr3 啊它是 CPU 里面的一个寄存器，它会指向当前进程的那个顶级的 PJD。 如果说一个 CPU 的指令它要访问进程的虚拟内存，那么它就会自动的从 CR3 里面得到 PJD 在物理内存里面的地址，然后呢会根据里面的页表映射虚拟内存地址为物理内存，从而能够真正的访问物理内存上面的那些数据。这里边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点，这个 CR3 里面存放的是当前进程的顶级的那个 PJD， 这个它是硬件的要求，是 CPU 要求你的，你必须这样干。 CR3 里面需要存放的是 PJD 在物理内存里面的地址，这里边不能放虚拟地址，因为它是个硬件的要求嘛。所以说呢这个 load new mmcr3 里面它会使用这个下划线 PA 啊，这个红咱们前面讲过了啊，它会将 mmstruct 里面的成员变量 PJD 转变为物理地址，因为这个 mmstruct 里面存放的肯定都是虚拟地址，然后呢转换成物理地址以后才能加载到 CR3 里边去。那第二点呢就是用户进程啊在运行的过程中它访问虚拟内存中的数据，这时候呢会被 CR3 里面指向那个页表转换成为物理地址以后才在物理地址中访问数据，这个过程啊是 CPU 做的，是在用户态运行的，地址转换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必要进入内核态。那么只有在访问虚拟内存的时候我们发现哎，没有映射到物理内存，页表呢也没有创建，这时候才会触发缺页异常，那么内核呢才会调用到 do page fault， 然后一直调用到咱们刚才解析那个 handle mm fault， 才有了上面解析到这个函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一溜代码。那既然原来没有创建过页表，那这时候呢才要补上这一课，于是呢这个 handle mm fault 就会调用 pud alloc 和 pmd alloc 来创建相对应的页目录像，最后会调用 handle pte fault 来创建最下级的那个页表项。我们绕了这么大一圈终于将页表的整个机制的各个部分串起来了，但是呢到这里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全讲完，这个物理的内存呢还没有找到，我们还要接着分析这个 handle pte fault 它的一个实现。这里边它总共分了三种情况来进行处理，那如果这个 pte 也就是这个页表项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也就说明这时候这个内存地址是新映射的一个页，那么这时候就要区分情况。第一个就是如果它是个匿名页，那么就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它就应该映射到一个物理内存页，这里边调用的就是 do anonymous page。如果是映射到文件呢，那么它调用的就是 do fault， 就是第二种情况。如果 PTE 原来出现过，也就是说这个页面原来在物理内存中啊已经映射过了，后来肯定是换出到硬盘上去了，这时候应该再把它换回来，所以说呢就是 swap 的过程，那么调用的就是 do swap page， 这就是第三种情况。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就是 Do Anonymous Page。 那对于匿名页的映射，我们首先通过 PT Allocate 分配一个页表项，然后呢通过 Allocate Zero 的 Using High Page Mobile 分配一个页，那之后呢它会调用 Allocate Pages VMA， 并最终调用 Allocate Pages Node Mask。 如果你会发现前面调用的啊都让你很困惑，但是一旦看到这个 Allocate Page Node Mask， 你应该马上想到这个函数，你还记得吗？它是咱们这个伙伴系统的核心函数，专门用来分配物理页面的。那所以说呢，这个 Do Anonymous Pages 啊，它最终就会调用到这 Allocate Page Node Mask， 最后分配这个物理页面。然后分配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会调用 Make PTE， 将页表项指向这个新分配的物理页。然后呢再调 set pte at， 会将这个页表项塞到那个页表里面去。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映射到文件，就是调用 do fault， 最终呢会调用下划线 do fault。 这个下划线 do fault 呢会调用 vm operation structure 里面的 fault 函数。还记得咱们上面解析那个 mmap 映射文件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啊，对于 ext4 文件系统， vm 的 ops就指向了 ext4 file vm ops， 也就是说它最终调用的是 ext4 file map fault， 调用的是文件系统的这个 ext4 file map fault 里面的逻辑，我们就很容易能够读懂。那这里面的 vm file 就是咱们刚才讲那个 mmap 的时候映射的那个目标文件，然后呢我们就调用 file map fault。 然后呢对于文件映射来讲，一般这个文件会在物理内存里面，会给它分配一个页面当做缓存。那么 find get page， 哎，就找到那个缓存页。哎，如果能找到，那么就会调用 do asynchronize mmap read head 去预读一些数据到内存里面。如果没有呢，就会跳到 no cached page。也就是说，如果说原来啊这个物理内存里面没有缓存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调用 page cache read， 在这里啊会显示分配一个缓存页。然后呢把这一页加到 LIU 列表里面，然后呢在 address space 中调用 address space operation 中的 read page 函数，将文件的内容读到内存中。 address space 呢它的作用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了，它是做反过来的那个映射的。这个 struct address space operation 里面对于 ext4 文件系统的定义呢，就像下面显示的这样。那么这么说来，上面的 read page 其实啊它调用的是 ext4 下划线 read page。因为我们还没讲到文件系统，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 ext4 read page 它具体干了什么。那这时候呢你只需要知道它最终啊它会调用到 ext4 read inline page， 这里边有部分逻辑和内存映射它是有关系的就可以了。在 ext4 read inline page 这个函数里面啊，我们首先要调用 kmap atomic， 将物理内存映射到内核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去，然后得到内核中的一个虚拟地址叫 key address。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 key map atomic， 它是用来做临时内核映射的。其实啊本来我们把物理内存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的时候，并不需要在内核里面再映射一把啊，一般来说直接在用户地址空间里面用页表映射就可以了。但是呢现在为什么要映射一把呢？是因为现在我们要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写到这个物理页面里面去，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使用物理地址，我们只能使用虚拟地址，所以说呢这时候就要在内核里面临时映射一把。临时映射完了以后呢，这个 ext4 read inline data 就读取这个文件到虚拟地址里面去。那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取消这个临时映射，就调用 key onmap atomic 就可以了。那么对于 key map atomic 的具体实现，我们还是放到内核映射的那一部分我们再仔细讲。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叫 do swap page。 之前我们讲过物理内存管理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里回忆一下，就是如果一个这个页啊它长时间不用，就应该换出到硬盘里面，也就是说换出到 swap 里面。现在呢这部分数据我要用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还要再次读进到内存里面来。那 do swap page 函数呢会先找 swap 文件它到底有没有相应的缓存页，如果说没有，那么就会调用 swap in read ahead 将 swap 文件呢读到内存中来，来形成这个内存页。然后呢并通过 make pte 形成页表项，然后呢通过 set pte at 将这个页表项插到页表里面去。那么接下来呢 swap free 会将 swap 文件呢清理一下， 因为它把它重新加载到内存里面去，这时候就不需要 swap 这个文件了。那 swap in read ahead 呢，它会调用 swap read page。 到这里啊，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熟悉的 read page 这个函数，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这个读取普通文件和读取 swap 文件的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啊，同样都会调用这个 key map atomic 去做个临时映射，然后呢再临时解映射。那么通过上面那么复杂的一个过程，用户态的缺页异常总算是处理完毕了。那物理内存中有了页面，页面也建立好了映射。接下来呢，这个用户程序在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就可以通过个虚拟地址，然后呢经过页表映射，映射完了以后呢就会可以访问物理页面上那些数据了。你会发现哇，这个过程太麻烦了，怎么办呢？为了加快这个映射速度，我们不需要每次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都走一遍这个页表。页表啊一般都很大，它只能放在内存里面，操作系统啊每次访问内存里面都要折腾两步。首先呢啊，先通过查询页表得到物理地址，然后呢再访问物理地址呢读取指令，然后读取数据。为了提高速度呢，我们引入了新的一个部件叫 TLB， 叫 Translation Look Aside Buffer， 我们经常被称为快表啊，快表顾名思义它就叫快，它是专门用来做地址映射的一个硬件设备。它不在内存里面，可存储的数据量非常小，但是呢特点就是快，比内存要快。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TLB 啊，它其实就是页表的一个 cache， 那么其中存储了当前最可能被访问的那些页表项，那么其内容呢是这个页表项里面其中一部分的一个副本。有了这个 TLB 以后，这个地址映射的过程就像图中画的一样，我们先查快表，那如果快表中有这个映射关系，那么这下就快了，就直接就转成物理地址了。如果说这个 TLB 中找不到映射关系，我们才走刚才那个过程啊，在内存中查找这个页表。好了，最后我们到了个总结时刻，这个用户态的内存映射机制啊，我们解析的差不多了。我们这来总结一下，用户态的内存映射机制啊，它包含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在用户态里面，我们会有一个系统调用叫 mmap， 它主要用来做匿名映射，也可以用来做文件映射。那在用户态呢，应该有一个它自己的页表结构。这个页表结构是存储在 mmstruct 里面的，在用户态访问没有映射过的内存的时候就会触发缺页异常，那触发了缺页异常以后就要分配物理页表来补齐这个页表。然后呢，如果是匿名映射呢，它就会分配物理内存，如果是 swap 呢，就应该将 swap 文件读进来，如果是文件映射呢，也应该把文件呢也读进来。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你可以试着啊用 MM 这个系统调用写一个程序来映射一个文件，并且读取里面的内容。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